君远嫁，解忧和亲，苏武牧羊，李陵降胡。英雄与美人，铁血与柔情，残酷与浪漫，野性与天真，交织出一曲烈烈大风歌。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之《大汉公主》，作者吴畏，演播王景鹏。宜安公主不明究竟道：“ 你分明是栾大师傅，你还记不记得他？” 东方朔道：“ 嗯。”“ 你母亲王偶人呢？” 栾大道：“ 什么？” 东方朔道：“数年前我曾派人去过平冈，听说城南客栈失了火，烧成了灰烬，店主没能逃出来，只有妻儿侥幸逃出。” 栾大一呆，随即斥道：“ 你们一定是认错人了，我一直在海上仙游，哪里去过什么平冈？” 用极其古怪的眼光打量了宜安公主一番，冷笑一声，昂然去了。 宜安公主道：“瞧他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。” 近来宣誓不及下拜，刘彻已然招手叫道：“ 宜安，你过来，让阿翁好好看看你。自夫君昭平君陈耳被诛杀以来，宜安公主便在父皇面前失宠，忽见父皇露出了罕见的和颜悦色，不由得一愣，走过去问道：‘ 阿翁有事吗？’” 刘彻道：“你也是快30的人了，自昭平君故后一直独守空房，是时候再找个丈夫嫁了。” 宜安公主吃了一惊道：“ 不，女儿不想再嫁人。” 刘彻道：“你虽是公主，终究还是女子，最后还是有依赖夫君子嗣的。朕为你选了个好女婿，是朕新拜的武力将军。” 宜安公主道：“ 啊，什么武力将军？他是……” 东方朔重重咳嗽一声，上前禀道：“ 陛下召臣来宣誓，可是有什么要紧事？” 刘彻遂摆手令宜安退到一边，笑道：“ 哈，朕忙着家事，倒将正事忘了。东方卿，想必你已经听说有人投书告发平阳公主之事，这就是那封告发信，你先看看。” 内侍从桌案取过告发信，奉给东方说：“那是长长的一篇书简，事情经过描述的极为详细，不但告发平阳公主毒害了王继，还称当年皇后陈阿娇巫蛊案也是平阳一手策划，目的就在于搞垮皇后，扶正他所举荐的卫子夫。” 东方朔细细看完心道：“原来宜安怀疑是赵破奴投书，看了书简就知道绝不可能，这等文辞还有陈皇后等宫廷内幕都不是他所能语闻。” 刘彻道：“请看完了吗？朕要请用你的才智找出这名投书者。 事情已经过去20年，他对陈阿娇未必就有真感情，只是不能容忍被人欺骗，长久以来都被蒙在鼓里。”顿了顿又道：“ 请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出来。” 东方说道：“ 多谢陛下，臣有两个条件。第一，这件事得暗中进行，急不得，所以陛下不能限定期限。” 刘彻道：“ 准。” 东方说道：“第二个条件是，臣想恳请陛下让宜安公主自己做主婚姻。”刘彻先是一愣，随即沉下了脸，露出不悦之色来。 宗正刘妾的女儿刘解忧不知何时溜进来宣誓嚷道：“ 陛下，请让我去和亲乌孙吧。” 执戟郎官追进来，正要拖他出去，刘彻道：“ 让他进来。”招手叫刘解忧走得近些，问道：“你为何想当和亲公主？” 刘解忧道：“ 我见西君子子很不情愿和亲，既然他心里不情愿，又如何能完成好使命呢？我愿意替他去。” 其实论辈分，刘细君比他低一辈，是他的侄女，不过他自小跟着刘细君、李陵这群人玩耍，哥哥子子的随口叫惯了。刘彻闻言大是称奇，又见小解忧一本正经的模样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：“ 哈哈哈哈，你年纪还小，要嫁人得过几年再说， 况且君无戏言，朕已经下诏公告天下，封细君为江都公主，怎么能反悔呢？不过我大汉女子若是个个都能像你这样有勇气有担当，何愁匈奴不平？刘解忧，朕记下你了。 刘解忧还要再说，霍光忙上前低声道：皇上还有正经事要办，走吧。 牵了他的手出去了。 被刘解忧一闹，刘彻心情陡然好转了许多，道： 好，朕就答应东方青的条件，你们去吧。 东方朔和怡安出来，刘解忧上等在门前问道： 师父也没有法子救细君子子吗？ 东方朔很喜欢这个豪迈活泼的女弟子，道： 细君嫁娶乌孙未必是一件坏事。 刘解忧起道：师父怎么会这么说？ 东方朔道： 当今天子严峻深刻，你没有看到一些皇亲国戚的下场吗？另一些人的将来也可以预想而知。 刘解忧道： 师父是指细君生父江都王谋反自杀之事吗？ 东方朔道：不是，你还小，长大些就会明白的。走，师父带你查案去。 怡安公主犹自愤愤道：师父刚才为何不让我揭穿栾大的真面目？ 东方朔叹道：有两件事皇上是势在必得的，一是求仙，二是封禅，公主千万不要在这两件事上忤逆皇上，不然别说女儿，就是儿子他也不会舍不得。 他说的甚是平静，怡安公主却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。 三人出来宣誓，预备往御史大夫府去寻御史大夫张汤，他是当年陈皇后巫蛊案的经手人，若是冤案他必然也是知情者。 到天禄阁前，却见阁门前新建了一座高台，原来这就是皇帝新建的承接御禄的博梁台，台高30多丈，以清香的柏木做梁架，台上用铜做柱子，铜柱顶上顶一人手形状托架，称为仙人掌，上有承禄盘，用以承接露水，按方士所言，用露水调和古玉的粉末就成玉珠，经常喝玉露就可以长生不老。如此幼稚可笑之言，刘彻居然深信不疑，当真每天坚持饮所谓的玉露。 怡安公主心道： 若是商纣王那样的昏君被骗也就骗了，可父皇明明英武睿智，精明过人，怎么也会相信这等信口雌黄之语呢？ 不免大惑不解。御史大夫夫位于东司门马内，就在丞相府的对面，虽然是朝廷中枢，却只是一个四面开门的四方院子，里面房屋甚多，有数百名官吏。一名院士听说三人找张汤，道： 院士鲁夜驹病了，御史大夫君刚去了李相探望。 东方朔几人听说，不免暗暗称奇，张汤列位三公，手下近千名官吏，居然会主动去探望生病的下属，是不是有些太过爱丽如子？一时好奇，遂问了鲁夜驹住址，往李巷而来。到巷口时，先见到一名男子鬼鬼祟祟地往弄里窥探。 怡安公主道：你不是赵底的人吗？来这里做什么？那年轻英俊的男子名叫江冲，正是赵王刘鹏祖的手下，想不到会在这里被公主撞见，吃了一惊，随即解释道：臣看见御史大夫的车子来了这里，一时好奇就跟过来看看。 东方朔笑道：哈哈，你可有巡查到张汤有什么不可告人之事吗？ 刘鹏祖是汉景帝刘启之子，当今天子的异母兄长，封赵王，都城在邯郸。此人虽然贵为诸侯王，却是个典型的两面三刀的小人，每次有朝廷任命的2000担级官员到赵国，刘鹏祖都会穿着黑布衣，打扮成奴仆的样子，亲自出营，谦卑恭敬，表面极尽讨好之能事，暗中却派人监视官员的一举一动，记录下各种隐私及不当的言语，如果官员不顺从他的意思办事，他就立即上书向朝廷告发， 他在赵王位子已经40年，期间没有一位2000石官员任期能满2年，大多是被告发后因罪去位，最重的被处死，最轻的也受到刑罚，因而到赵国任职的朝廷官员没有敢不听刘彭祖的话的，他由此得以专擅大权。赵国地处北方，主要是靠冶炼铸造盈利，这也是赵国租税的主要来源。然而朝廷因为连续对匈奴作战，财政困难，将盐铁经营收归国有，在全国各地设置铁官，主采矿、冶炼、铸造、制作等，各地铁官都隶属于大司农，不受军国节制。由于官营铁业规模巨大，资金雄厚，材料充足，设备齐全，有统一的制造规格，拥有大批专业技术工匠，即使刘彭祖不顾朝廷禁令继续私自冶炼农具、兵器等，也无法在质量和数量上与官营铁官抗衡。他不甘心就此断了财路，遂又采取老办法，不断上书告发铁官。御史大夫张汤却置若罔闻，还常常指斥刘彭祖。刘彭祖怀恨在心，遂派心腹江冲来到京师，暗中搜寻张汤的不法之事。这江冲字自倩，本是邯郸一名地位卑微的商人，因妹妹江琴美貌善歌舞，嫁给了赵太子刘丹为侍妾，这才得以出入赵王府。其人颇有豪气，敢作敢为，身为刘彭祖所信任。东方朔并不知道他的来历，不过对赵王的为人却是一清二楚，料想必是与张汤有怨，所以才派人严密监视。江冲被东方朔一语揭破用心，也不辩解，只默默让到一旁。东方朔三人遂进来弄礼，宅门狭小，张汤的仆从和车子都等在门口，仆从还要进去禀告。严公主道：“不必。”径直闯进房来，不由得呆住。这鲁业居便是飞将军李广任右北平郡太守时的军政，后来不知如何放弃军政的官职不做，反而回来长安到御史大夫府当了一名普通院使。最不可思议的是，他斜躺在床榻上，三公之一的张汤正坐在榻边，亲自为他按摩双足。不但公主愣住，随即跟进来的东方朔也愣住了。张汤回头一看，慌忙丢开鲁夜驹的脚，起身离开床榻，一时尴尬无比，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。他自长安立起家，先后担任御史廷尉，而今担任御史大夫已经7年，审案均是一语力决，经他手被判处死刑的人多达数万，其中不乏皇亲国戚、权贵高官者，可谓天下最令人闻名丧胆的人物。而今他就那么难堪地站在那里，显出无所适从的局促来。还是东方朔反应最快，哈哈一笑道：“啊哈哈，我们只是路过，路过。”忙扯着怡安和刘解忧出来，一直到远远离开李相才松开手，长吁一口气。怡安公主很是不解问道：“张汤身为御史大夫，居然为蜀吏按摩双脚，不过他被我们当面撞见糗事，不是盘问陈皇后巫蛊案的最好机会吗？他有把柄被我们抓住，谅他不敢不说实话。”东方说道：“你也知道御史大夫为蜀吏按摩双足耸人听闻了，若不是有什么密事，以张汤的为人，他会如此屈尊吗？他审讯判死的人不计其数，暗中伺机报复的人更是不计其数，不知道多少双眼睛盯着他呢。目下不是调查的最好时机，我们还是先回去吧。”回来茂陵途中，忽有一名骑士自城中追来，呼喊车夫停车，凑到车子旁边笑道：“东方先生你好啊，三个月期限一到，我朱安氏见约来了。”怡安公主道：“你打听到杨安的下落了吗？”朱安氏道：“没有。”怡安公主道：“早说你找不到了，我师父这般聪明，这么多年也未能找到他的下落。”朱安氏道：“公主别急，我也不是一无所获，有些消息要告诉你们，兴许你们能根据这些线索自己追查到杨安。杨安自从右北平郡逃回后，先后在金宫，也就是他母亲侯媪的老仆江都邸 茂陵袁广汉家待过。怡安公主道， 可这三家都先后被诛破家，再无线索可以追查了呀。 朱安氏道，是，但还有一家你们没有查过，杨安投靠江都王刘建后并非一直留在江都国，其实他大多数时间还是在京师，虽然可以落脚在江都地，可他是在逃要犯，不方便出面办事，必须得有人帮他。 刘解忧忽然插口道，呀，是江都翁主刘征臣。 朱安石道，这位女子聪明得紧，不错，正是江都翁主刘征臣，她是江都王刘建的妹妹，嫁给了太后兄长盖侯的儿子王长林，也住在茂陵，跟你们几位是邻居。可惜后来受到江都王谋反案的牵连，被逼服毒自杀，皇帝也真够狠心。说起来，刘征臣既是他的侄女，又是他的表嫂，亲上加亲的关系。 东方朔默然道，啊，我知道了，多谢。 命车夫疾驰回茂陵，朱安氏的确给了关键的提示，杨安于被官府追捕罪及时投靠江都王刘建，势必要有近身之阶，他当时穷途末路，一无所有，唯有价值的就是手中的金剑，当然不是金剑本身如何值钱，而是那剑被认为是跟高帝斩白蛇剑是一对。他明知道其来历非凡，但为了保命不得不将其奉给刘建，以此换得庇护。后来江都王因谋反身败俱裂，江都国厨并未听说从王宫中搜出金剑之类，可见刘建没有将金剑带回江都，他与刘征臣暧昧有私，关系非同一般，将金剑交给了妹妹收藏也说不准。而江都王败后，杨安投靠袁广汉也值得深思，袁氏被族诛，其中最主要的罪名就是任用杨安设计机关，图谋不轨。本来众人都以为那是廷尉奉上意欲穷治袁家胡乱家的罪名，现在想想也并非不可能。杨安是吴侯杨承炎的后人，天生有构筑机巧之能，他能够进入袁家大概也是因为有这一技之长，可袁家历来树大招风，不是什么稳妥的藏身之处，杨安一定要选择当他家的门客，必有缘故。那袁宅背后正是盖侯王信的府邸，之前王长林和刘征臣都住在那里，若是金剑果真藏在王府，那么一切便说得通了。 怡安公主道，我们一直以为短剑在杨安手中，他想得到长剑，师父甚至让平阳公主到长乐宫用假剑换出了真剑，但既然杨安手里没有短剑，他也不会先冒险对长剑下手，我们事先安排的圈套完全没有用处，摸剑时假剑之事揭晓，我们交不出杨安无从解释，那可要如何是好。 东方说道，未必，杨安隐匿得这么深，一定又投了什么靠山，金剑是他安身立命的唯一，他必然将其中奥秘告诉了新主人，新主人既敢收留他，也就有觊觎高帝斩白蛇剑的野心。世人均知斩白蛇剑难得一剑，12年才有这么一次机会，他们肯定会出手。来到盖侯府上，怡安公主知道王长林性情憨厚，便直言了金剑一事。王长林道， 我是见过翁主摆弄过一把金色的短剑，但后来翁主被逼自杀，朝廷派使者将他的私人物品尽数抄走，装了20几口箱子，不知道金剑是不是那时被一并带走了。 东方说道，果真如此，金剑安安稳稳地躺在廷尉府中，倒是一个绝佳的安全之处。 虽然猜想短剑很可能就在廷尉府，但却阻止怡安公主去翻查， 等魔剑过后再说。 魔剑之期临近之时，京师又兴起一件大狱，两位三公级别高官因此而自杀，震惊朝野。先是赵王刘烹祖上书告发御史大夫张汤，身为朝廷重臣，却为属吏鲁业居魔族，其中必有奸事。皇帝刘彻阅书后也很奇怪，命廷尉调查此事，偏偏鲁业居就在这个时候暴死，鲁业居之弟鲁盖仁有谋杀亲兄的嫌疑，

以上为